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。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《星云》系列，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，一起坠向地球，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。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。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，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。他们智斗科技魔头，击垮机械蝗虫，巧遇沙漠研究所，战败独裁者，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。欢迎收听系列小说《星云》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。 从室内传来阵阵的叹息，伴着烦恼和无奈。此刻，在沙织公主的内心深处，抉择已经出现。要下雨了，快回去吧。持着电磁枪捕猎的 KDA 和男主人一边走一边聊。云层很皱，气候极闷潮湿，无风是暴雨的前兆。视线渐渐地被雾谷的白气所拦截，两个人边走边时不时地注意脚下的石子。一切顺利，哨卡的几个战士打招呼。顺利的一无所获，周边什么变种生物都没有，那些怪物说不定还以为这里是大怪物的巢穴，不敢靠近呢、啊、怕回不去了。是啊，这里住满了叫做幸存者的怪物。自嘲带来了活跃的气氛，疏散了一天的疲惫。四下寂静，居民们正在做晚饭。两个人走到自家屋前，吱嘎地推开门，空无一人。啊，都去帮村民干活了，还没回来？也许吧。 KDA 解下绑在后背的刀放在桌上。苏哈小姐，你在休息吗？ KDA 朝楼梯口喊了一声，没有声音，也许是在睡觉，我们还是别吵了。男主人摆摆手，待街灯亮起，微微发福的女管理员带着三个孩子兴高采烈地赶回来，每个人都捧着一大把肥美的蘑菇。他家收成不错，这种少光多水的地方也就能种蘑菇了。亲爱的，这可以推广，今晚给那姑娘换换伙食。哎，他人呢？男主人擦拭着枪支，和 KDA 面面相觑，指了指楼上。哼，这娃娃真能睡，也好，对身体不是坏事，我上去看看。艾利克指挥着莉莉安和小男孩打来清水，刚要把这些胖乎乎的菌类放进盆里，女主人的尖叫从二楼刺破了楼梯板，直冲进每个人的耳膜。 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快上来。 咚咚的一连串踩踏木梯声你拥我起，棕黑色的土泥小屋地下很明显的被用心清扫过，一尘不染。木窗边的窗上，干净的被褥和床单叠得整整齐齐，压着洁白略黄的旧棉枕。角落里的装甲服不见了，女主人愣呆呆地看着空无一人的房间。亲爱的，怎么了？男主人第一个冲进来。姑娘呢？女主人默默地转过身，神色黯然，递来一张纸，她放在了枕头上的。男主人急切地接过来，纸上简陋的铅笔线条显出并不高的书写能力，那不是复杂的文字，而是画着一个鞠躬的缠着绷带的女子。随后雷声大作，第一滴雨点已经落下来了。烈风的激流卷着大力的雨珠飞砸在屋顶和墙壁上，发出连入室已深的大人都有几分恐惧的声音。窗外的浓雾早已被狂风吹散，而浓密的雨帘却严实地挡住了人的视线，雨水像从天上斜飞倒灌一般，凶猛无比。哨卡处志愿兵们不得不关闭入口， 躲进水泥结构的岗楼求得安全。斜坡上像涌潮一样倾泻下来的浊流狂暴地汇入四下遍布的深沟，喝进地下水脉，你推我挤地奔向不知何方。居民们关起门窗，又用桌椅挡住以抵抗狂风的巨力，一边透过钢化玻璃看窗外的闪电暴雨夜晚，一边心惊胆战地祈祷地下水空间不要被填满。鬼天气，这辈子都没有遇见过，这雨点打在身上跟拳击一样，见鬼！战士们透过红外观察仪紧张地扫视着屋外的哨卡，担心有威胁小镇安全的东西靠近。不过看外头这天水决堤的场面似乎并不可能。是啊，路上的旅行者们可要遭殃了。一位小战士加了一件厚衣服，天气变得实在太冷了。管理员的小窝里，众人紧皱着眉头围圆桌坐下，灯光灰暗，巨大的雷声吓得小男孩直往母亲的怀里钻，铁盆里泡着那些新鲜蘑菇，静静的无人问津。从发现纸条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，大人们没有一点做晚饭的意思，脑海里担心着独自离去的苏哈，还难免有点愧疚。 KD 的脑海中尤其的强烈。男主人试着想打破寂静，却无人接过接力棒。哎，总这么待着也没有用，人已经离开了。凯文，你修过他的装甲没有问题吧？ KD 左肘支在桌沿，脸埋在阴影里，轻轻地点点头。那就好，我们光担心也没有用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。哎，沮丧有什么用呢？ 亲爱的，他身上的伤好透没有啊？ 女主人终于说话了。艾利克忧心忡忡地望着 KDA 黯然自悔的样子，心里又是焦急又是难过。他不只是为苏哈着急，还有为自己的这位长兄。此刻的他心境就像一块巨石高悬半空，而那之下还有很多人在来回走动。他既担心石头放不下，更担心会砸到无辜者，可自己就是一句话也喊不出来，更被远远地拦在他处，无法冲上前去驱散人群。这强烈的情感为苏哈，更是为哥哥。那并不是少女与少女间的青涩爱恋，而是亲人般深深的关怀、挂念和出生入死产生的无比强烈的依恋。凯文，你不要再自责了，你这样我们都很难过。苏哈走了，我们本来就很伤心，你这样大家更……哎，你应该明白，你毫无责任，艾利克也没有责任，你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光沉默有用吗？凯文，你得打起精神来，个人自有个人的路。 哎， 女主人的情感波动比丈夫强烈，双手紧紧地抓住腿前的围裙发抖，贴身照顾苏哈这么多天来，她已经将苏哈当作自己的亲人。苏哈的谦逊、礼貌、真诚、勤劳、坚强、勇敢、独立，对生活的毫无挑剔，对这家人长久的微笑，无不给他留着深刻的印象。他突然的离别，就像刚刚扎在土里的幼苗生拔出来，根断茎折，痛苦无比。男人用手抚了抚妻子的后背，坚强的女人再也忍不住转过脸去。 这种天气，这孩子命太苦了。 他声音哽咽。 KD 的脸一直沉着，无人知晓此刻他的心情。 我确实是把一个人推向了苦难，这很显然吧？ 他想， 不对，现在是什么时代，这忙不是那么容易能帮的。艾利克的家人生死未卜， 这念头似乎起了作用。自责心烧起的 KDA 慢慢地抬起头，窗外白光乍现，轰隆一声，雷声震得桌上的茶杯微微抖动，水面泛起波纹，吓得小男孩哇的一声哭出来。室内的人无不心底一惊。 不能这样，这天气太危险了。 撇下这句话， KDA 蹭的一下站起，右手提起刀，大步跑到屋门口， 推开顶门的厚重铁骑，打开跑出去。 哥哥， 艾利克和莉莉安同时喊了出来。风雨从门外横贯而入，男主人一个箭步冲上去，用身体顶住门板。就在艾利克准备请求男主人开门让自己追上去的时候，窗外传来了 KTA 嘹亮的嗓音： 我去找他，你们等着我。 蝶状飞行器边缘的一圈蓝色小灯渐渐地亮起，闪电熄灭的间隙可以清晰地见到驾驶室内被雨水浇透的 KTA 甩着湿漉漉的手套紧张地操作着，船身发出道道流动的光路，他的手最后放在驾驶席铁壁的两枚银色金属半球上，身体仰靠，巨大的蝶状飞行器便缓缓地升起。艾利克冲到窗边，小脸紧贴在钢化玻璃上，朝外面焦急不堪地喊着什么。雷声掩盖了他撕心的呼声，深蓝色的眼睛中充盈着就要流下的泪。透过越发浓密的雨雾，艾利克见到他那张脸此刻已变得如往常那样刚毅、执着、果断，一扫方才的阴霾。飞行器在巨大的贯穿天际的电弧之间机动穿梭，迅速升入云层，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。 KDA 一边躲避着雷电，一边将装甲薄弱的飞船驶入云上的平流层。操纵台正中有个拇指大小的红色玻璃罩， KDA 把脑信号通过掌下的金属球输入飞船系统，玻璃罩射出蓝光，地面的立体图形在操作台上半空随之出现。对流层的云幕放电时，不时干扰着对大地发射和返回的电磁波，地形图颤抖变形，根本无法进一步细化放大。他念头一转，漂浮着的飞船斜插进浓云之中。面对显示屏上传来的四面八方的放电警告， KD 的脑海高速地运转着，把调整机体姿态的信号源源不断地输入银色半球内，但渐渐地还是感到了一种力不从心。人脑和 CPU 毕竟有着巨大的差距，即使有电路的辅助，左右躲闪中地形图稳定了，可是人呢？他一边和巨大的电弧擦肩而过，一边局部放大分析地面的情况，比起巨大的撞击坑群，人类的踪影实在是太过渺小了。渐渐的，他不得不返回平流层让自己休息一下。透过舷窗俯瞰，一望无尽的黑云沉沉压盖，闪电像条条光龙在里面游动舞动咆哮。定了定神经回路，他再次冲下去。第七次时，终于在雾谷西侧第三个撞击坑畔， KDA 捕捉到了类似苏哈的机械装甲的立体图案，船刷的一下冲了过去，临近后霎时漂浮停住，如果是常人一定受不了这种急刹车。就在不久前，苏哈从面罩屏幕上发现了飞行器的信号，当排除杀人机器的可能，发现是 KDA 的飞船后，他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自己的心情，为自己的求助或许有所转机而高兴，还是愧疚自己不辞而别呢？苏哈的头盔屏幕上显示出通信提示符，紧接着清脆的语音传了过来： 苏哈小姐，是我，快到船上来，天气太危险了。 苏哈不知是否该应答： 请随我回去，大家都在担心你。 对不起，我无法报答你们就不辞而别，而你应该明白这是我自己的路，圣城的同胞对我来说就像埃里克一家对你一样，回雾谷对我毫无意义，对不起。 先别说了，天上再打。 雷子还未出口，啪的一道闪电从天上蜿蜒而降，击中了装甲和飞船之间的地面。 KD 和苏哈惊觉地望向那里，沙石地一片焦黑，土壤中的有机质已被烧糊。 别说了，至少离开这个地方，我们送你回家吧。 头盔中震耳欲聋的喊声似乎打动了他的心，他站了一会儿，转身朝飞船奔去。飞船底圆形舱门缓缓地打开，向下伸出一座升降梯，他纵步跃上，飞行器加速升高，暴雨倒灌，烈风肆虐。 KDA 释放掉回路中的紧张信号， 转过驾驶椅，室中央的金属地板上打开了圆形孔洞，电梯把心情复杂的苏哈带到了 KD 面前，升降梯与地板严丝合缝，咔的一声停住，他站立着不说话。请不要多想，大家没有责备你的不辞而别。 KD 的语气很缓和，苏哈小姐，你何必这样，一定有更好的办法，至少我们还可以送你回去，这比走路要方便得多了。大家都很焦急，事不宜迟，有话回去再说吧。驾驶椅转了180度，重新面对控制台，飞船朝最大的撞击坑深处降去。艾利克寸步不离地守在窗边，遥望着惊心动魄的雨夜，冰冷的窗户吸走他的热量，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劝说毫无用处。女主人只把木椅搬到了他的身后，又递来一张毛毯，他表达了谢意却没有坐下。窗户的位置和他身高相仿，只有站着才能看到外面。空中传来一圈蓝光，越发的明亮，飞船从底部伸出三根支架，缓缓地降落。 哥哥， 未摘掉面罩的苏哈正低着头坐在角落上沉默不语。 KD 努力地朝小屋的窗户挥手， 苏哈也回来了，苏哈也回来了。 女主人忙问道。艾利克赶忙拭干眼角的泪痕， 太好了，感谢上苍，太好了。 室内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。男主人跑到门口，挪开铁椅，用身体顶住被烈风吹打的门板，直到一阵急切的敲门声从后面传来。风雨之中， KD 被淋成了落汤鸡，身后跟着苏哈近2米高的装甲。 哥哥， 艾利克不顾 KD 湿透的衣服跑上去，一把将他的手牢牢抓住。 你以后请不要这样说着话突然就离开我了。 发红的眼眶强忍着不哭。 KD 紧张地忙将被抱紧的手臂抽出来。 不会了，不会了，我没事，苏哈小姐也没事，我们商议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帮助她吧。 讨论在 KD 烘烤衣服中进行，女主人真诚挽留的意思依然很强烈，而男人们则不同，所思所想无不是基于解决苏哈的困难。说来说去，能够帮助他的依然只有 KDA。 除了 KDA 和苏哈，大家的目光不自觉地转向了艾利克。艾利克明白众人目光里的意思，短暂的沉默之后他说话了。 哥哥，我们还是先帮助苏哈小姐吧，爸爸他一定会没事的，他们一定安全地活着并在寻找我们，你不用担心。 在履带飞机的坠落中，人生还的可能性有多大呢？其实他心底并非没有想过，只是不敢让自己触碰这个念头。霎时间，众人似乎都不知该怎么接这句话说下去。莉莉安分明看到艾利克深蓝色的眼睛中微微的发抖。苏哈并不清楚萨米尔的事，只是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愿望和凯文的目的产生了不小的矛盾。拒绝和默认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激烈地交锋着，最后还是后者占了上风。 凯文会受到整个圣城的尊重和敬仰，这是无上的光荣，对他来说我们能给的只有这个了。对不起小妹妹，这是为一个城的所有人，是恭喜。 他这样想，相反的念头便冒了出来。 不对，圣城里都是我的同胞，与凯文他们没有关系，这毕竟还是我的私心吧。我是打着公心的名义在为自己谋利益，不会，那么多人的生命，这怎么能是私心呢？ 苏哈想不通了，其实谁分得清楚呢？什么是公，什么又是私呢？世间的一切为谋功利而努力的人，都是伴随着私心的满足，至少是一种崇高感。一夜无眠，出发前的准备工作用了1天半，主要是飞船检查状况和储备一些食物与水。艾利克拒绝分开， KD 应允了。莉莉安 则被他执意强行留在了镇里，弄得小姑娘差点哭鼻子。 打扰，可以提个问题吗？只是聊聊天，我看你挺沉闷的。 飞船底部外壳被打开，忙着检查的 KD 突然转过头来，蹲在起落架旁，独自擦拭装甲的苏哈丢来一句，然后继续干自己的活。雨后的小镇由于水汽不散，很快的便升起了浓雾，恢复了往日的样子，地面到处是湿漉漉的。大气指标、风速、温度一切正常， pH 5.1 微酸。 KD 忙碌地检查着控制台的仪表，半球穹隆玻璃罩下，圆形驾驶室的金属地板上画着纵横交替的格子线，上面铺着雾谷女主人自己纺织的毛毯。艾利克和苏哈正坐下休息，在这无所事事的时间里，艾利克低头轻轻抚着母亲的吊坠，默默地回忆过去的日子，双手搭膝，仰头后靠的苏哈偶然看见了照片上那张瘦弱苍白的脸，隐约可见和身边的艾利克相仿。 他的母亲是个很美的人，不过身体好像不太好，不健康，没有血色。 苏哈小姐，思绪被 KD 打断了。 临别要不要再去见红发男一面？啊，不必了，我希望他忘掉我，开始自己的生活。只是远观呢，此行一去说不定就无法再会了，而且我想您也愿意去看看他现在是否如你希望那般好起来吧。好，应该也不会用多久时间，我还能记得那个小村的方向，我给你带路。 升空的飞船轻轻地画出一个圆弧，穿云破雾朝东南方向驶去。自从苏哈离开之后，狼狗一直在村口的高大护墙上等待，面对茫茫荒野，沉默着不理会任何人的呼喊，拒绝接受对脑神经的康复治疗。他的脾气时有狂暴，根本无法融入这里的生活，村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食物和水放到他的身边，然后尽快地离去。村中女孩子对这个沉默的红发男人却似乎更加着迷了。 一天天看着远方，好忧伤的人，忧郁的男人最有美感了。 强壮才是美，你懂什么？ 哎，仿佛整个灵魂都被他给俘虏了，怎么办？好想能和他搭句话呀。 哼， 都是无知的小女生，可笑， 执着才是美。他30多岁，我40多岁，年龄差距有点大，要是我晚生10年，哎，命运捉弄啊。 哎，他在等那个同伴吗？ 真搞不懂，我感觉明明我更好看些，为什么他不看我一眼呢？可恶，真可恶。你以为他是那种看外表的人吗？人家重视的一定是内心，内心你懂吗？ 风沙吹灭，皮肤干裂，红发男的表情却日复一日的毫无变化，紧盯着无边无际的地平线。困了，累了，他就索性仰面躺在墙头，四肢垂在两侧，呼呼睡去，直到星光漫天时才会醒来，继续等待。如果是常人，早已受不得这种晨露晚霜，生病卧床。有时他会沿着一臂宽的墙头走动，活动僵直的身子，观察周围的情况，东西南北何处有那熟悉的装甲身影呢？小村的高墙和大地一般颜色，这是很好的伪装。几十米开外的地底还埋着风机，有危险生物靠近时就会启动飞沙走石吓跑他们。凭着依稀尚存的记忆，飞船渐渐地靠近了小村天空，朝下俯瞰，荒原荒土，毫无人工建筑的痕迹。苏哈说，那些屋顶、街道和人们的帽子的颜色都能和地表融为一流，伪装到了极致。 啊，应该就是这里，只有近了才能看清楚。你先把船开远，否则会被村里的人和狼狗发现。 苏哈指示。 好，现在的距离可以，降落吧，我自己下船就行。 舱门打开，苏哈轻步地出发，渐渐消失在沙尘之中。红发男自上次醒来之后已经16个小时没有休息了，从星河当空到现在的日头高照，